水流经年月，旧往日欢笑重现，金光里谁在雨中相逢，奈何又骤然相送，吹一阵清风，看一个清香，无论爱是否永远，茫茫在人海中转圈，如梦消失浮萍一片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。